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中午前后光照增强，气温较高，天气变热，不太适合您开窗通风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果必须要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今天夜间气温下降的比较快，预计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为近期气温的最低值，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气比较舒爽。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作者翁欣从艺术之都意大利落笔，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讲起，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翁欣的文字跨越千年历史，细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讲述众多艺术大师的创作生涯和旷世杰作背后的精彩故事。在翁欣笔下，艺术品不再是孤零零摆在美术馆中的藏品，而是充满了迷人的过往和穿越时空的力量。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阅读翁欣的《如何看懂艺术》。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来自未读，它的名字叫《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艺术经纪人翁欣先生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翁欣。 大家好，我是孟欣。 刚才在介绍他的职业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啊，他的职业是艺术经纪人。首先我们要说说你这个显得有点特殊、有点小众的职业啊，做艺术经纪人啊，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其实这个职业可能听起来会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有点距离，但是既然是经纪人，其实它和我们所说的债券经纪人呐、然后房屋经纪人啊等等等等都有类似的地方。我们就是服务于两方的中间，也就是说，一方面可能是艺术家或者是收藏家，另一方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收藏家。我们尽量的确保艺术家的作品能够找到真正喜欢他、愿意为他付出的收藏家，并且从另一方面呢，让收藏家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 翁欣先生呢，是出身于艺术世家，毕业于伦敦苏富比艺术学院。其实在你的后记中啊，我能感觉到你写完这本书内心的那种期待。我们来分享一下翁欣先生后记中的文字。他说这本书前前后后连写带改，总共花了近2年的功夫，应该说和最初的版本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原本的想法是先往多了写，最后再大刀阔斧地往下砍，但一度的结果是砍是砍了，却越砍越多。各种原因在于，每次我在修改文字并为了修改而重新注视作品的时候，这些作品总是能给我新的灵感，结果便又加了几段。这是翁欣在说他自己写作的历程啊，后面的语言也非常的情真意切。他说 但我毕竟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写下去。我很清楚，艺术带给我们的灵感和体会是说不尽的，即便我写上千言万语，也没法表达出您自己第一次面对作品时的感动。而本书的初衷便是陪任何一位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走上艺术旅程的第一段，后面精彩的路还长着呢。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真诚啊。 啊，真是，确实是我 语重心长。 哎呀，语重心长不敢，但确实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我，因为我自己除了看艺术以外，我也有别的爱好，比如我很喜欢打球，比如 打什么球？ 棒球。 嗯。 但不管是哪一种体育运动，我的教练都会告诉我说，你要趁年轻好好玩，因为总有一天，不管你多么努力锻炼。保持身体健康，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打不动了，只能变成看球的人。但是呢，我发现艺术欣赏这件事情不会像体育爱好那样子，说有一天我因为年纪大了，不得不忍痛割爱， 放弃。 对，它可以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一个爱好。只要我走得动，我看得见，我就可以持续的从中获得欣赏的乐趣。那也因此呢，我觉得欣赏艺术这件事情不用着急。既然我打算可以和他一块玩一辈子，那就不用想着我今天或者说我这次看博物馆一定要看懂多少多少件艺术作品，记住多少多少个艺术家的名字啊，慢慢的来，有的时候反而体会会更有意思。 一个不是很功利的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比如说我拿吃来举例子，什么时候我们能感受到这个食物真是好吃呢？那就是我们难以言表，可能这一勺下去以后问你什么感觉说不出来，但是会有一个舔勺子真好的那个感受。 所以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妙处难与君说。 是的。 不能言表，但是它很美好。 是。所以我才在后记里面写说，我的这个书啊是给您欣赏艺术之旅的第一段。后面有很多东西我舍不得由我自己一个人把艺术翻译成文字之后，好像就算是您看过了。 那不是全部。 那不是全部。 它留白了很多，需要每个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感受。 是。这个同一件作品既然它有那个能力让我越砍书越厚，越写越多，那一定也有本事能让您看到它的时候产生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感受。 对，每一个视角，每一个人的目光看到的东西可能都不尽相同啊。其实刚才在片花里我们大概了解了这本书它的内容啊，看过那么多艺术品，走过那么多博物馆，为什么这次把笔触落在了意大利？ 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以后，回过头来，当有一些艺术收藏家或者一些有志于艺术收藏的爱好者问我说，哎，翁鑫，我现在手上有几万块钱，我想买一点东西来装点一下家庭，我应该买什么？我对艺术很感兴趣，但是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这个时候我往往会建议他说，如果你有一点闲钱的话，不妨先拿第一笔钱做一趟艺术旅行。多看啊，咱不是老说货比三家吗？那么你先看看看什么，就要先看好的。那比如咱们在谈到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脑子里立刻咱说伸出手指头来数几个著名艺术家，梵高、毕加索，然后再说上几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等等等。那么在整个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能找出几个重要的艺术家，能够代表人类文明在那个时候的光辉形象。可以说文艺复兴的时候，这个艺术家不但是有，而且还是成双成对，甚至显得像是英雄结拜一样。咱一说文艺复兴三杰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从来没听说把毕加索跟谁放在一起结拜的。因此呢，意大利的艺术既好同时又多，并且意大利的艺术非常的集中，主要就是古罗马和文艺复兴这两个时期，所以这就使得我们只需要大致的了解那个时候那个地域的文化，再去感受艺术的时候就能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了。而意大利就好在这里， 它只需要我们做适当的准备，就已经能体验的非常深入。 嗯，其实听翁欣这么说啊，我们就更理解这本书的副标题《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但是提到意大利，提到他之前的那些过往，提到古罗马啊，就这一段历史，其实很多朋友是相对比较蒙圈的，就是好像从来没有理清过啊，什么古罗马啊，然后一会儿帝国啊，一会儿共和国。我们可以让翁欣大概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因为你要了解一个地域的文化，你要知道它的历史啊，知道它这个艺术品产生的这个缘由是什么。那给大家大概梳理一下罗马到今天的意大利啊，它经历的这个故事。 就是当我们去看意大利的历史的时候，有一点可能会让会和我们今天的概念不太一样，就是意大利一直到很近代之前，其实都不是一个我们现代认知上的国家，它实际上是分散的很多个小城邦。 嗯 嗯，那么通常我们说，所以我们才管以前的意大利叫古罗马，而不叫古意大利。 嗯， 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意大利这么个概念，意大利更像是一片地方，而不是一个政治或者说国家的概念。 嗯， 那么因此呢，就是在大概类比在咱们的汉朝这个阶段，是意大利这片土地的第一个文明高峰，也就是古罗马时期。 嗯， 那他们继承了古希腊的很多传统，当然这个继承并不是和平的继承，而是伴随着战争的。只是那个时候的古罗马人非常骁勇善战，当他们打败了希腊以后，却反而被希腊璀璨而丰富的文明所征服。 嗯， 所以他们某种意义上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那么第二次高峰就是在咱们的明朝时候， 嗯， 也就是他们的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之后这段时间，他们重新开始。为什么叫文艺复兴呢？就是他们说我们重新找到了很多古罗马时代的传统和我们的典籍，我们学习以前的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推陈出新，所以呢，这个变成了意大利这片土地上的第二个高峰。 嗯， 如果我们看整个意大利历史的话，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受苦受难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两个高峰啊，也要必要讲到它中间的低谷。这低谷曾经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罗马城曾经它已经达到接近100万人口，在古罗马时代，但是呢，当中世纪来临，当整个古罗马出现崩溃的时候，咱常有老话说，这古罗马它不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是一天倒塌的。 嗯， 那这倒塌有多倒塌呢？就是它从这100万人一直掉到了将近3-5万人的人口，几乎人就跑光了。而且呢，这为什么咱们现在看到的像大斗兽场啊这样的建筑啊是破破烂烂的呢？倒不是说那个时候古代的人有什么飞机大炮把它打成这样子。而是人们跑了以后，人们觉得说啊，既然这个城市没有人住了，这个屋子也没有主了，这石头是好石头，建筑是好建筑，我把它拆下来作为自己使用，所以那个城市一点一点的破败下来。 这是和高峰相对而言的低谷。 是的。 嗯，国家不幸施家幸，是吧？ 是。 之所以有这么璀璨的艺术啊，是因为这个国度，这个地域，我们说这个地域曾经遭受过这样沉重的苦难，苦难之后孕育出来非常璀璨的艺术。就像文艺复兴啊，之前大概有1000年这种中世纪的这种黑暗，那后来导致14、15世纪的时候群星璀璨啊。我们可以说那段历史真的好像是让艺术有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蓬勃的积淀，到最后有一个那样的爆发。 现在我们常常说黑暗的中世纪，老实说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描述了。 嗯， 具体黑暗在什么地方呢？我可以给您举两个很小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很局限的，人们没有长途跋涉进行出行的能力。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如果他是个农民的话，他可能一辈子就会生活在自己所在的村庄，世界的边界就是他村庄边界的一个歪脖树或者一个水磨坊而已。正因为他村子很小，所以他其实不大需要非常复杂的知识或者说系统。举个例子，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有大约70%的欧洲人口 他们的名字都是我们现在都耳熟能详的，什么约翰啊、汤马斯啊、什么像汉斯这样的名字。 嗯， 那您说怎么这几个名字怎么能够呢？那可能一个村子里可能一共就两个汉斯，一个是村东头的汉斯，一个村西头的汉斯。如果刚好这两个人还住得比较近的话，那可能再变成一个大胡子汉斯，一个红鼻头汉斯。我们在有的时候在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能看到对这个人物的姓名会有一个个性的描述，加上一个名字，这就够了。他们的人认知当中只有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但是一年和一年在他们眼里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他们也不觉得自己生活在所谓中世纪，他们只是觉得啊，这个教皇来了，这个教皇又去世了，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这样过去。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们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跟之前不一样了，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因为视角的不同啊，视野的不同啊，对于时间、对于地域、对于整个生活状况的理解不同，所以人的思维不同了啊。中世纪的人也那么过，就内心自我的感觉也没有坏到哪里去。 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说到这儿啊，真诚的向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的一个亮点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古罗马，包括到现代意大利，它经历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历史呢也是跌宕起伏。我们的作者和编辑啊，有一个非常用心的设计，就是在这本书的开始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的一大特色其实是用艺术品博物馆成立的时间把它串联起来的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形象。比如说有的地方是具体的时间，有的是用图片代替的，就是艺术品的图片，有的是画作，有的是雕塑的照片，有的是时间的具体的年份啊。那所有的其实这些照片都是翁欣先生自己定的啊，就这个时候这个要露出了，因为它现在尤为重要，是吗？ 是的， 也给读者一个很直观的这样一个感觉啊。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作者翁欣从艺术之都意大利落笔，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讲起，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翁欣的文字跨越千年历史，细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讲述众多艺术大师的创作生涯和旷世杰作背后的精彩故事。在翁欣笔下，艺术品不再是孤零零摆在美术馆中的藏品，而是充满了迷人的过往和穿越时空的力量。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阅读翁欣的《如何看懂艺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古罗马和古希腊啊，古罗马人在我们汉代的时候啊，大概公元200年左右的时候，他非常的强大，军事上的强大，他征服了古希腊，但是古希腊的文明同时也征服了古罗马、 啊、是。 在书中你其实有一章的题目是古罗马是伟大艺术的继承者，我们在这儿要说说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啊，他们的文化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说到雕塑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有一个雕塑叫做掷铁饼者、每到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雕塑拿出来、说你看这个是一个证明那个时代的古希腊人就在玩这个运动了。那么这个雕塑可以每当我们提到雕塑的时候，我们常常还会提到这件作品的，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运动员正在蓄势待发的样子、可其实如果我们真人照着这个样子去做的话，会发现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别扭， 很难拿， 你很难像雕塑那样子摆出一个如此沉静而优雅的姿势。 你试过吗？ 我自己真试过。包括咱们谈到说后面啊，文艺复兴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创世纪》 就是那手指， 亚当的手指和上帝的手指对在一起。亚当看起来 是手肘在撑着身体啊，然后另一只手很自然的这样， 对，很放松的，好像把手指头软弱无力的伸出来。但实际上自己做一遍，找一个瑜伽垫子做一下，就会发现要摆出亚当的那个姿势，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们的腹肌，我们的是躯干要 跟彭于晏似的 使劲的顶起来，要么您就得在腰后面放一个大枕头。 就是这个姿势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出来的哈。 对，但是这就显出古希腊人的艺术理念，他们觉得说这个现实当中什么样子不重要， 因为现实生活固然是不完美的啊。你说这个人可能他肩膀宽，长得好看，但是只可惜他鼻子是个鹰钩鼻，不够帅气啊。那个人可能脸盘非常非常的端正，但是呢眼睛小。所以古希腊人就认为，我们相信真正的美的东西在现实当中是找不着的， 嗯， 要不然咱就不会说完美这个词如此难得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要造， 嗯， 或者说去寻找，寻找一个我们超过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更完美更理想化的东西， 嗯， 像咱们常常说的什么黄金比例啊， 嗯， 那咱们说这个人应该几头身几头身啊，这种把美和数学合并在一起的东西都是古希腊人的创造， 嗯， 那么这些就影响到了古罗马人，相当于他让艺术变得可以学习或者可以归纳总结了，嗯，但是古罗马人的态度和看法和古希腊人有所不同，他们觉得说是完美的东西啊，全都弄成一个样子，确实很好看。 嗯， 但是毕竟略微有失个性。 嗯， 所以很多古罗马的艺术和它不同之处，恰恰在于我在一个完美模子的基础上，我再加以施工。 嗯， 啊，最后把它的个性也体现出来。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在博物馆里看，说如何分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作品呢？那您就看那个脸上没有痦子，没有褶， 没有皱纹了，啊， 对，就一看就是经过了后期美图 的， 美图的，嗯，那个往往就是古希腊作品，或者是古罗马仿制的古希腊作品。 嗯， 但如果这个人恨不得是不但脸上有褶，甚至能看出来他里头因为年纪大牙齿都掉了，脸脸颊往下塌陷的样子，嗯，这个就一定是 做腮那个， 对，古罗马的作品。 嗯，就古罗马的作品更加接近于现实，是写实的哈。 对， 翻看您这本书的时候啊，尤其看一些古希腊的作品，包括古罗马早期仿古希腊的作品啊，我会和同时代的中国的作品相比较啊，你说是汉代，嗯，甚至更早了， 它 有公元前的， 是 那个时候中国的艺术还真是没有达到这个高峰啊。你看汉代我们崇尚的那些陶俑啊，还是那种萌萌哒稚气未脱的那种朴拙的那种感觉， 是 它完全是两种审美方式啊，就是光线比例人体结构都是没有的。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特别有意思，嗯，应该说不管是古代的意大利人， 嗯， 古代的罗马人， 嗯， 还是说咱们之前的汉朝人，很多对于审美或者说对于什么东西是艺术的这样的概念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在萌生了。 嗯， 咱们从那个时候其实就不那么执着在意说我这个东西一定要画得跟真的一样 啊，不写实咱们， 嗯，对，因此包括在汉朝恨不得2000年之后的齐白石还有一个总结， 嗯， 叫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对，就是写意的， 对，而且他还特地批评了说过似则媚俗， 嗯， 就是那个是不好的，不是我追求的方向， 嗯， 不是我不会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就媚俗了， 嗯 啊，那么我们要追求一种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美感。 对，他说要是不像呢就是骗人， 啊，是的， 所以说嗯，这个东方和西方对于这个审美的追求啊，打2000多年前啊，出发点就是不一样的， 就不一样， 最终的目的也不一样。 对， 后来我们今天看到的作品也完全是两个风格，两个路数啊。 是的，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嗯，来自未读，名字叫《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翁欣先生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是去过罗马，然后觉得那个古城真的遍地都是古迹啊。很多朋友去啊，一个打卡的地方就是那个大的斗兽场。很多朋友也走进去看啊，包括它外面那个君士坦丁那个凯旋门，觉得它有点残破啊。但是这书里写到了我们不知道的知识点，比如说，原来这个地儿，还可以蓄水，然后还可以在这个大池子里弄海战，这是我们不知道的，讲讲。 对，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因为通常我们谈到罗马的时候，罗马的给我们印象当中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来自于这个残破的大斗兽场， 嗯， 就像我们说到北京可能想到天坛， 标志性的建筑， 标志性的建筑，但其实大斗兽场是在古罗马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建的，不是说一旦古罗马建成了，于是就立刻有了大斗兽场。 嗯， 这个要涉及到一个古罗马时代有名的昏君，叫做尼禄。尼禄这个人，不但残暴，而且非常奢侈。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说，我要给我建一个大的黄金宫殿，同时黄金宫殿边上有一个人工湖。那这个人工湖就是后来的古罗马的大斗兽场的前身。这个尼禄倒台以后呢，继任的这个罗马皇帝啊，他是一个讲究励精图治的人。他说，这个前面的尼禄啊，非常的昏君。那么我跟他不一样，怎么办呢？我要把原来只属于昏君的这个黄金屋，还有他的这个人工湖，开放给罗马公民。 嗯， 所以呢，怎么开放？就是把这个人工湖改造成为一个大斗兽场，大家都可以来这看表演。 嗯。 也正因为它有一个人工湖的前身，所以它就有蓄水和排水的能力。因此在那个时候，人们去斗兽场，咱们有时候之前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叫《决斗士》， 嗯， 里面有人和人打仗，或者说人和凶猛动物搏斗的场景。但其实它有这个蓄水功能以后呢，它也可以在上面蓄出一个高1.5米深的一个水池子， 嗯， 在上面可以划船做海战表演。因为对古罗马帝国来说，他们有很多重要的战役都是通过海战完成的，所以这也是他们那儿非常喜闻乐见的表演项目。 嗯，今天物是人非，咱们看不到了啊，但可以脑补一下，原来那底下哎是可以蓄水、可以海战的。 是的，这也是在很多年以后考古学家才发现的。因为当我们走到今天的大斗兽场的遗迹的时候，会发现，在电影里面那个用作竞技的平面平台其实已经没有了，很多石头都被偷走或者说破败掉了。 嗯， 也因此它露出了平台下面的底层结构。 哦， 我们是在下面才看到了，说哦，原来它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那我们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既有那种沧桑的美感啊，很庞大，同时呢又仿佛经历时光的这个洗礼啊，也很坚固。其实它是古罗马时代的混凝土做成的， 是， 而这种技术并没有延续下来啊。 咱们说到意大利的古代历史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地方叫做庞贝， 嗯， 啊，说因为维苏威火山喷发，所以把这个庞贝古城给埋住了，就像是附上了一个保鲜膜一般， 嗯， 然后直到后来被考古学家重新发现。那也正因为意大利这个地方挨着火山，所以火山灰某种意义上它成为了古代罗马制作混凝土的一个重要材料。 嗯，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天然产物，他们并不确定说里面具体的化学成分是什么，他们只是觉得说哦，这种土然后就拌一拌，然后最后能做成一种砖头块，这个要比直接使用什么大理石啊等等等等来的又轻同时又坚固。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们由于没有对于这种特殊的材料有咱们现代意义上的化学认知， 嗯，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复制。 所以这种混凝土的技术并没有流传下来啊，嗯。 对，在中世纪之后就一路失传了。 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作者翁欣从艺术之都意大利落笔，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讲起，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翁欣的文字跨越千年历史，细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讲述众多艺术大师的创作生涯和旷世杰作背后的精彩故事。在翁欣笔下，艺术品不再是孤零零摆在美术馆中的藏品，而是充满了迷人的过往和穿越时空的力量。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阅读翁欣的《如何看懂艺术》。刚才其实翁欣先生已经讲到了文艺复兴三杰，在这本书的不同的篇章里提到了这三个人，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119页的一段文字，很有意思啊。我觉得特别牛的作家往往可以横向的类比。翁欣先生写道，在我们说起文艺复兴，尤其是文艺复兴的盛期的时候，常常会把三位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并列提及，少一个总觉得缺了谁，久而久之这三个人就成了文艺复兴三杰。然而 当同时提到这三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他们三个人彼此之间的年龄寿命差距其实非常的大。三个人中间年纪最大的是达芬奇，生于1452年，比二弟米开朗基罗大了23岁之多，两个人之间整整差了一辈儿。而拉斐尔则更小，比米开朗基罗还小7岁。换句话说，论辈分，米开朗基罗是拉斐尔的大哥，而达芬奇则像是拉斐尔的大爷。特好玩啊，我们老觉得这仨人其实哦在一起，但是我们理解的他们好像单拜副哥，但你这么一比哦，在时光中你就知道有前后顺序了啊。 是的， 而且也说到了他们三个的年龄，达芬奇活了67岁，1519年去世，一年之后比他小了整整30岁的拉斐尔因病去世，才37岁。那么米开朗基罗非常的长寿，直到1564年才去世，他活了89。在他的艺术生涯中，连教皇都换了7个。这样的文字我觉得非常好，让大家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印象深刻的这种认知啊。这三个人在我们的脑子里突然有了前后，有了长幼啊。然后我们讲讲这三个人吧，虽然大家都好像似曾了解，但未必深知。比如说达芬奇啊，通过你梳理的这些文字，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去界定他：完美主义、十项全能、旷世奇才啊。讲讲达芬奇的故事。 达芬奇这个人，其实如果他今天活过来，我们去问他的话，他一定会对于人们把他当作一个艺术家这件事儿感到耿耿于怀。因为他给自己归纳了很多很多的头衔啊，他是一个音乐家啊，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发明家，他是一个工程师，他能设计武器，这个同时解剖，他懂得人体等等等等，最后他是一个艺术家。 我耍空搞了一下艺术啊， 对，因为他觉得是什么呢？他说，可能我发现了很多宇宙之间的真理，比如他发现了月相的变化，发现月亮和地球上的潮汐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等等等等。但是他发现，单他直接和当时代的人解释他的很多发现的时候，人们不太好理解。 嗯， 那为了解释和说明他的科学发现，他说，既然你听不明白，我给你画个图。你不是不明白这个光应该如何的行走，光如何反射吗？我画个画让你看到这个画里的人物的反射，看到画里面的这个光如何的影响四周，如何变化。所以在他看来，绘画不是他个人成就的第一位，而也正因为如此，对他来言，他往往把绘画放在他的科学研究的后面。也正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并且他还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建树，所以他就更舍不得放弃，所以他在艺术上反而常常不得不由于自己时间无法安排而放弃一些作品。因此我们能看到大量达芬奇未能完成的艺术作品。 对， 他同时代的人就批评他说，达芬奇这人什么都会，就差一条，就是他不懂得什么时候该放下。 说完达芬奇，我们来说说米开朗基罗啊。他很长寿，活了89岁，他其实也有自己人生的无奈啊。 对，米开朗基罗是我觉得特别鲜活和我个人感觉特别亲近的一个人。因为米开朗基罗有大量的书信传世，这些书信和达芬奇手稿不同，达芬奇手稿往往是神秘的，还反着写，然后还催生了像达芬奇密码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后世的演绎故事。但是米开朗基罗留下了很多他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家人之间的书信。这些书信结合他的艺术作品，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非常鲜活非常真实的。比如说我们在书里提到，他创作了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但其实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期间，他还同时要应付很多和我们今天人一样的凡人琐事。比如他当时在罗马为教皇做事的时候，他有两个不学无术的弟弟，就跟他的这个哥哥米开朗基罗说，哥，你既然是教皇面前的大红人，那么我们要是也从佛罗伦萨来到罗马的话，你也能给我们找个工作呗。 这叫肯哥一族啊。对 对，然后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呢，则给米开朗基罗寄了一个面包，跟他哥说，哥，你看这面包好吃吗？米开朗基罗看了这个面包，再看信的下一段，写着， 哥，我打算创业开一个面包房，但是我没有钱。你既然在教皇面前做事，这个好处一定少不了。所以呢，哥，你只要给我一笔启动资金，我就可以创业了。那么米开朗基罗要一边忙着他的旷世杰作的创作，同时还要第一告诉他的大弟弟，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在这边事情已经很忙了，没有空间给你再找一个什么差事，也不能来我这儿走后门。另外弟弟，如果你要想创业的话，你要自己勤劳致富，不能指着我。这些都在他自己的书信里面，你能够看到说，哦，为什么这个人最终我们说活了89，在那么文艺复兴时代那么一个可以说卫生条件有限，而且他每天做雕塑或者做壁画都是和一些 粉尘 不那么健康的材料在一起打交道，还能活这么久，那老实说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命硬的一个人。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看他的作品，比如说像我们印象深刻的像他做的雕塑大卫，一个非常雄姿英发的年轻人，那个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米开朗基罗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他会面临很多困难，同时还有很多看起来像是给他拖后腿的琐事，但在这些之中他仍然能够专注的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去创作艺术作品，这个才是真正让他打动我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奇才 天才， 他不但是天才，而且他还有非常怪癖的性格，谁也不理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也要处理我们每天要打理的事情，甚至还有一次他在创作期间得了重病，以至于有小道消息传回佛罗伦萨，说传说大师米开朗基罗得了感冒流感死了，然后他还要再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不， 我没死， 爸，我还活着。他每天要应对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正因为如此，他还能做出旷世杰作，那真的是体现出这个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师就是大师的厉害之处。 对，其实你书中用了不少的笔墨在说米开朗基罗，说我是雕塑家，但是有很多生命中的转折让他放弃了自己的雕塑，然后违背自己创作初衷给教皇干事儿，但是干的都不是雕塑的事儿。 是的，就是他虽然自己认为说我是一个雕塑家，我的名作是像大卫那样的雕塑作品，但是教皇说不行，我现在需要找人给我画一个天顶画，我看就你吧，那他也得现学现卖， 服从这种命运的安排啊。 是的， 这是讲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个人的故事啊。其实拉斐尔和前两位相比啊，他去世的更早，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但是拉斐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们说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性格上的这种比较尖锐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达芬奇经常可能被人追债啊，你怎么没画完啊，是吧？ 是的。 那米开朗基罗有的时候他确实他也很郁闷，他也和教皇吵一下，但是这个拉斐尔情商就非常高，你别看他年龄很小啊，但是他有一支 team， 他把这个团队领导得很好。我们来讲讲他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情商，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应该说拉斐尔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拉斐尔是一个非常懂得做人的人，并且他很善于博采众长，学习能力强也算是一门天赋的话，那么拉斐尔就是其中的第一名。早年间拉斐尔老实说是没有遇到名师的，当时最开始给他启蒙的老师叫做佩鲁吉诺，这个艺术家应该说如果把他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的话，只能算是二流，就是他做到了他所能一个没有过人才华的艺术家能做到的最好。但是你要说把他和像咱们印象当中的梵高啊，像达芬奇这种大师相比，那佩鲁吉诺真的是差了一层。当拉斐尔最开始从佩鲁吉诺那里出师以后，他就意识到说这个对我来说不够，我还需要继续学习，那么他就找到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啊，并且从他们身上博采众长，最后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就此人悟性极高吗？ 悟性极高，就光是看那两个人的画，就能从中看出来说，我知道这个人的秘诀，他应该是怎么画的。他就能学会，而且学会了以后还能做到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他一方面是他学习能力特别强，不是说我学谁像谁，然后就出不来了。 不是一味的模仿。 是的，那么这是一方面， 同时他在做人的时候不光是从老师或者说从其他艺术家那里学，那么当他面对收藏家或者委托人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到把各方都安抚的平平实实。比如像米开朗基罗就曾经遇到类似的困窘，前一任教皇委托他的工作还没做完，结果教皇换人了。结果前一任教皇的家属拿着没做完的艺术品的合同和新教皇对峙，两个人来抢这一个米开朗基罗，说他应该先给我干。那新教皇说，我好不容易才当上教皇，难道我说了还不算吗？他应该先给我干啊。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拉斐尔身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啊，不管他的工作先为谁完成，总之前前后后的人都是对他很满意的。这个必然说一方面是他会做人，同时也是他善于带徒弟。很多工作虽然上面写着拉斐尔的名字，但不一定是他一个人做完的。所以他可以算是比较早的有商业头脑和组织能力的一个好领导。 只是去世的时间太早了，37岁就英年早逝了。 是的， 这是给大家梳理了文艺复兴三杰。我觉得通过翁馨的讲述啊，这三个人可能在你的脑海中会和以往不大一样啊，他们都有缺点，他们都有悠长，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那么的传奇。再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也许我们的视角会更加的深远一些。其实这本书落笔于意大利啊，有不同的章节，最后两个章节您的笔墨是相对比较少的，也很重要。比如说后面我们这本书还提及了那不勒斯的庞贝还有米兰啊。 是的，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虽然没有花那么大的笔墨，仍然点到了？ 老实说，其实这三个地方都很值得大书特书，而这两个城市是我最后忍痛舍弃的比较多的内容的地方。最开始之所以有写书的动力或者说冲动，是源自于最初我出行去意大利看艺术作品的时候，发现市面上几乎很难找到一本围绕着城市来讲艺术的读物。我只有倒着来，我先看哪些地方有哪些博物馆，然后哪些博物馆有谁的什么作品。那么因此当我想说，那如果我有别的朋友他们也想说，翁馨，那我既然想去意大利我应该怎么玩啊，那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我跟他一块去。但如果我没法一块去呢，我就想说这本书我的框架和长度篇幅都要尽量保持在我们一个11国庆长假的范围之内。那可能罗马我安排4天，米兰安排2天，那不勒斯安排1天，这样一个7天的长假我就可以看得比较充分。而如果倘若这本书写的太过多的话，可能我们就要有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看完了。因此最终就在那不勒斯和米兰这两个地方做了适当的割舍。如果说有未尽之处的话，我未来还会有新的书出来，到时候大家可以带着第二本书再继续看。而这两个地方里面，首先那不勒斯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由于它挨着庞贝很近，所以那个时候人们从庞贝古城发掘出来的很多全虚全影或者叫完美无缺的文物都放到了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国家考古博物馆。完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有火山喷发当天现烤出来的面包立刻被火山灰埋住，然后把它发掘出来放到博物馆里展出。 快2000年了，您看看 快2000年的面包我们能看出来，原来那个时候是烤长的还是烤圆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到。那因此虽然说古罗马这个城市还在按说，但已经是废墟了。而我们要真想看古罗马曾经是什么样的，他们市民的生活等等等等，反而要到那不勒斯才看得到。这会是一个和博物馆里的艺术作品很不一样的一个补充。 那也说到了米兰哈。 是的。虽然达芬奇是一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家，但达芬奇他一生当中最辉煌最专注的做艺术作品的时期是在米兰。在那里他度过了将近20年的时光。他为米兰公爵服务，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最后的晚餐，而且最后的晚餐仍然在米兰。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由于是画在修道院的墙上，它也挪不走，所以我们就非得去米兰一趟不可。 所以这两个地方也是不容错过，特别值得期待的啊。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其实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我想问问作者啊，如何看懂艺术啊？它最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前提是看，就是我们现在人老实说啊，我们在日常快节奏的生活当中锻炼出了一种非常难得的古人无法想象的能力，叫做刷。 嗯， 我们不光可以刷这个朋友圈，我们能刷微博，我们现在眼睛已经能够快速捕捉到连视频都可以用刷的。 嗯 啊，一个十几秒钟的视频我们都不用等它看完，只要看了个大概齐，我们就可以手指一动再刷到下一个。 嗯，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现代人才有的能力，古人看东西很慢，他们连电影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刷手机了。一方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当代人快速地处理大量的信息，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正有一种能力在退化，就是花比较长的时间安安静静的，或者说耐心的观看一幅图片的能力。如果一个艺术家当时做的作品花了他6个月的生命来做，并且这个作品经历了500年的时光，经受了历代艺术家的考验，仍然值得被我们提及的话，那么其实它必然也可能不妨值得我们花上超过10秒钟的时间注视它看一看。 嗯， 但是这个耐心其实恰恰是我们当代人很奢侈的一个享受。来之前前2个礼拜我看了一个卢浮宫的大数据报告，很有意思。他说他们比对了过去几年之间一直到2016年所有来卢浮宫法国卢浮宫参观的观众在每一幅画前面停留的时间，平均是10秒钟。 嗯， 而且这10秒钟还不是全用来看画，其中有4秒钟在看标签说明，6秒钟在看作品。所以假如一个人走到蒙娜丽莎的面前，这个画叫做蒙娜丽莎，他的作品的作者叫达芬奇，作品是哪年创作的呢？4秒钟画完了，没时间看了，好，再看一眼这个画是不是蒙娜丽莎，是，比我想象的怎么样？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黑一点，好，到此为止，10秒钟过去，看下一幅。 嗯， 那么而如果说一个人他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样走马观花的看，他从早上卢浮宫开门就进去，花8个小时，直到他闭馆才出来，他能看多少呢？10秒钟看一幅，8个小时，他大约可以看500件作品。而这500件作品是什么概念呢？意味着他用8个小时的时间，同时错过了卢浮宫正在展出的剩下34500件作品。 嗯， 啊，这个就是卢浮宫的体量。嗯，那这也其实意味着说，我们就算刷得再快，看得再快，在面对世界浩瀚的艺术长河的时候，都是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的。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妨试着慢下来一点，慢慢的去享受它呢？尽管可能我们会觉得，不管是去博物馆坐下来，面对一幅唐伯虎的作品去看，还是说我去在一幅书法作品面前仔细的用眼睛跟着它上面的一笔一画去写一遍，这个时间都是非常奢侈的。我们当代人这个才是看艺术最大的困难，而不是说去理解它的故事等等。因此我希望我这本书在用故事的方式，用还原历史的方式，能够尽量有一点点可能能够把大家带回穿越到那个曾经的生活节奏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那个慢一点的时代，让大家能够慢一点的来欣赏艺术。这个时候很多东西会自然而然的从作品本身跑出来，而不是需要我们一目十行的读很多书记很多知识点才能明白的。这个是我觉得看懂艺术最关键的一点。 其实无论是现在啊，我们刷手机，还是2000年前的人们啊，他们生活得很慢，可能连文字都很少见。我们最终的要求或者说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比较快乐啊，或者说比较从容，内心是比较安定的。 那么从现在目前这种阅读方式，我们刷很多啊，很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信息，那么这种阅读方式有没有让你内心很平静很踏实？似乎是没有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快感和美感的问题。很高兴啊，看完嘻嘻哈哈太逗了，也许你刷了一晚上抖音，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觉得生活怎么还是这么无聊，是吧，更荒芜。但是美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了一幅作品，也许你看得很慢，可是你内心无比的幸福从容快乐安定，那么这种美感是一直可以滋养你的。繁体字闲是什么？一个门，繁体的门里头有个月亮，你多久没有靠在门上看月亮了？你看月亮的时候一定不像你刷手机一样，是吧，你的内心是特别平静的平和的啊。其实我们追求最终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让你的心能够回家，你的心有一个归宿，你能够淡定的从容的快乐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也觉得这是艺术能够给予我们的。其实这本书的后记里有一句话，我觉得是翁馨写的，挺有况味的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我在书后面附上了我提到的各个美术馆的基本信息和我对他们的简短点评，以及这本书真的能够躺在一些朋友飞往意大利的行李箱内，让我以见字如面的方式陪你们去意大利走一趟。我觉得这是一个作者最真诚的一种诉求啊，和对文字的一种期待啊。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想去意大利啊，进行一次旅行，想和艺术品面对面交流的时候，真的可以带上这本书啊。那节目的最后，因为你是艺术经纪人啊，你从小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艺术之家，你觉得这么多年你和艺术打交道，它给了你什么？ 它给我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其实您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会让我从容一点。因为我接触很多收藏家，他们可能可以选择花很多钱去买一件艺术作品，但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常识，叫做不管你花多少钱买一件作品，这东西说到头它都不是你的，因为最终这件艺术作品的寿命会比我们一个人类要更长，所以你永远都只是暂时拥有它。那么因此，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个暂时拥有的一个概念的话，不管我是说我花钱买它，我暂时拥有它十年，还是我进博物馆，在作品面前待上五分钟，看上五分钟，那叫暂得五分钟。总的来说，都是一个暂时拥有的过程，无论长短。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有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也买不起，艺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只要我们看，在那一段寿命里面，在那一段生命里面，它就是我们的。那么这个是从艺术经营的过程当中得的一点体会。再一个就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以我的亲身经历，艺术这个门类已经在历史长河中创作出了足够多我们一辈子都看不完的精彩作品。我们总是能发现新体会，同一件作品上能给我们新灵感，而不同的新作品，一些我们原本认为哎呀现代艺术看不懂，有一天可能突然觉得哎呀，这个和我某一段时间的人生经历是呼应的上的，它总是能让我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新的一天。 我记得你的书里，我不记得哪一页写了一句话啊，你说由盛而衰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规律啊。其实人也一样，面对历史长河，面对一件穿越时空来到你面前的艺术品，你就是一个过客。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你活五十岁，你活一百岁，其实都挺短的啊。 是。 那么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生命里，你追求的是一种高质量的生活。那就像刚才我们的作者翁馨说到的啊，就是你面对它的时候，你就拥有了它啊。其实和你聊天，我想到了那句话啊，你说分享是需要，你也说到了你爱打球。其实人生有四件事非常重要啊，那就是阅读、旅行、运动、分享。我觉得这四个事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如果能带上一本书去旅行啊，用你的体力用你的精力去和艺术品对话的话，我觉得人生的质量或许会更高。那节目的最后，为听众推荐两本书。 这两本书都很好获得。第一本书叫做艺术的故事。作者是英国的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这本书其实是上个世纪他原本作为一个大家而写给 大众的一本普及读物，但由于这本书写得太过经典，以至于即便在专业领域也对它广有称赞，就是它是一本适合反复阅读的书。不管我们只是单纯的一个艺术爱好者，还是甚至哪怕是对于一个艺术学院做艺术史专业学习的学生，都能从这本书当中获得一些体会和新的收获。 深者看深，浅者看浅。 对，就如果说假如说今天是让我只推荐一本书的话，那我觉得这本书当之无愧。 再说一遍它的名字作者。 这本书的名字很好记，就叫做艺术的故事。作者是贡布里希。另外一本书则比艺术的故事这本书要相对薄一点，但是它也很有意思，叫做观看之道。艺术的故事应该说是一本偏大部头的书，看了以后可能那个书的厚度略微有一点点让人望而生畏， 有点压力啊。 对，所以如果想要一本没有压力的书的话，那我推荐一本由约翰伯格撰写的《观看之道》。他这本书不写我们如何去一个一个的去理解艺术作品，而着重在观看这个过程上。我这本书如何看懂艺术，落足点在看上，灵感便正来自于《观看之道》这本书。 这是给大家推荐了两本书，一个是大部头的，一个是显得比较轻便的啊。 是的， 读起来没有压力的。那我再推荐一下作者的书啊，未读出品《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啊。那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句寄语吧。 最想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就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千金易得，知己难寻”。而在过去几千年的长河当中，虽然人类文明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但基本的情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爱恨情仇一直都在。而这些最激烈的情感都化为了一个一个的艺术作品。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感到困惑、感到孤单的话，我们就回到艺术当中去。我们一定在历史长河中能找到曾经和自己心有戚戚焉的艺术家和他们表达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宇宙浩瀚的当中一个小星球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人并不那么孤单。 莫愁前路无知己，去看艺术品，去读书吧，你会找到自己的知音。 是 啊，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孟欣一起聊天，聊他的新书，也希望你新的作品出来的时候能继续来我们读书俱乐部做客。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在去米兰的火车上，我看着你睡着，像场问候的小猫，无力在对我撒娇。窗外的风景像米开朗基罗的名画，一去不知。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